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58集护卫。 这位姑娘， 莫晴微微一怔，皱眉看向眼前的少女。他知道有些富贵人家将人命不当人命，买个奴才便如买头牲畜一般，此刻这少女的意思大约也是将她看作那些下人了。她的心中自然生出了一种不悦，可在看向对方的眼眸时，那不悦又好似雾一般瞬间消散了。对方看她的目光并非是趾高气昂的不屑，而是含着一种淡淡的欣慰和尊重，让他心中不觉泛出猜疑，下意识的便脱口而出： 姑娘与在下是否在哪里见过？ 不曾。 那为何？ 阁下眉目端庄，气度不凡，当是有大际遇之人，而眼下却将相伴多年宝剑卖掉，显然穷途末路。你落魄而急需银子，可即便今日给了你银子，却仍旧不能解释日后之患。我乃威武大将军嫡女，待我父亲年底回京，我可将你引荐于他。阁下一身好武艺平白埋没了，实在可惜。 沈将军。 莫晴陡然一愣，他倒是没有想到面前的少女竟然是沈信的女儿。沈信的威名名其无人不知，那是战场上的一尊定心石，男儿当建功立业，若是跟着这样的将领，莫晴仿佛感到自己身上的血液都瞬间变得滚烫了。只是定京城的传言中，沈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草包，虽说前些日子的金菊宴上似乎有所挽回，可毕竟亲眼瞧见的人却不多，此刻看来传言果真不见得是真的。 若小姐真愿意为在下引荐，在下自然不会推辞，日后若有机会定结草相报。 莫晴也是个坦荡爽快的性子，得此机会倒也不推脱。见此情景，沈妙微微一笑，自袖中摸出一锭银子抛给莫晴。他道：我不必你结草衔环相报，直到你将满身武艺卖与我，父亲年关才回，这些日子你须得随我回沈府，我要假意令你做沈府护卫，你却得暗中保我周全。沈妙的这番话听在莫晴耳中，自然别有一番意外。莫晴也听过大家族之间表面花团锦簇，私下里阿嫂手段层出不穷，见沈妙都提起自身周全，便也知道面前少女在沈府过的怕也不是表面那般自在。莫晴心中有些惊讶，沈妙既然是沈信的女儿，为何处境还是如此艰难？只是她性子沉稳，便也未曾问出口，只道： 但凭小姐吩咐。 你先拿着这银子去救急，办好你的事后三日之内必须要来沈府，我自然会安排你的去处。莫晴又抱了抱拳，他身上江湖气息颇重，但离开后看得谷雨和金哲二人都有些皱眉。金哲道： 姑娘，这人不清不楚的，若是怀了歹意进了府恐怕…… 沈妙往马车走去。怕什么，这样的人倒比如今院里的人干净得多。眼下西院里安插的竟是二三房的眼线，自己人实在少得可怜，况且这莫晴自然不是陌生人。沈妙坐在马车上心中微叹，重生一事倒没想到和莫晴在这里遇上了。这莫晴前生乃是皇家侍卫统领，当初是由沈信举荐，武艺超群。沈妙去秦国做人质那几年，莫晴作为侍卫保护着，若非有莫晴的帮衬，险象环生的秦国要想完好无缺地回来恐怕也是很难。莫晴忠心沈信，自然也效忠沈庙，可惜在沈庙回到明齐后，却因为梅夫人与沈庙斗法 梅夫人算计莫晴，给莫晴安上了一个轻薄宫中女眷的罪名。傅修仪早就想清除沈姓的人，沈庙千方百计的阻拦，却仍旧无济于事，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莫晴死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。如今再见莫晴，他倒不知道现在的莫晴竟还有如此窘迫的状况。不过也正因为莫晴的窘状，才会如此轻易收服他。沈庙了解莫晴的性子，最是忠心正直。三日后的卧龙寺之行，他本来还想用其他的法子，有了莫晴倒是方便得多。但回到沈府，因着沈月和沈清去义府做客了，府中只有沈庙一人。刚到西院，桂嬷嬷就迎上前来，谄媚地笑道： 哎呦，姑娘回来了，老奴让厨房做了点汤羹，姑娘要不要用一些？ 好啊。见到这些日子都对他冷眼相待的沈庙突然和颜悦色起来，桂嬷嬷心中一喜，忙道： 哎，老奴这就去端来。 等桂嬷嬷端来汤羹，沈庙已经在屋中歇了一阵。桂嬷嬷将汤羹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，笑道： 姑娘，三日后去卧龙寺要准备的东西都已准备好了，可还需要什么？ 沈老夫人之前便安排三日后去卧龙寺上香，祈求沈家家宅安宁，由任婉云带着三个姑娘一同去，其余的人便不必跟随了。桂嬷嬷这几日都在忙碌此事。沈庙扫了她一眼，不轻不重道：嬷嬷倒是对此事热情得很呢。桂嬷嬷一滞，笑道： 姑娘难得出院门，自然要准备周全。 有嬷嬷跟随着，自然是周全的。沈庙突然一笑，那笑容落在桂嬷嬷的眼中，却让她心中有些不安。 哎，二夫人安排的妥帖，自然不会出差错。 那就劳烦桂嬷嬷替我多谢二婶了，你下去吧。闻言，桂嬷嬷才松了一口气，连忙说了几句话便退了出去。不知道为何，如今的沈庙变得很奇怪，好似和他待在一起便有一种无形的威压，让他这自来嚣张的气焰都灭了几分。不过待出了门，他的腰杆便挺直了，不屑地扫了一眼屋中，用只有自己能够听见的声音嘀咕了一句：过了三日后，看你还敢在老身面前张狂。屋中，沈庙将那盛着汤羹的碗端在手中，走到窗边，手一扬，半碗汤羹尽数倒在了窗前的叶子花土下。 姑娘，果真要去那卧龙寺？ 白露迟疑地问道。 要去。 沈庙答道。前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无意间听到荣景堂的丫头们谈话，得知沈老夫人有意要将她嫁给玉亲王，在去卧龙寺的前一晚便逃往定王府自奔为眷了。虽然那决定也是错误的，却阴差阳错地避免了另一场灾祸。如今他不逃也不躲，就跟着去卧龙寺，谁想看他的好戏，他就让谁变成一出最拙劣的戏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